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12月24号啦，平安夜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节目，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㗎。首先呢，第一时间都係要讲返靶场消息先啊。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先講下疫苗先，疫苗就之前政府公布咗啦，有計劃諗住做噶啦，咁啊之前有啲細節出咗嚟，不過後屘聽到咧就普遍有兩個關注啦，一方面就係究竟疫苗有唔同種類噶啦，咁市民究竟有冇得揀呢，一個關注啦，另一個關注啦就係話啊，究竟呢樣咁新嘅嘢打咗，如果有啲咩敏感又好，不良反應又好，有冇得？跟嘅有冇得追討啊？咁樣之前都好多市民關注啊。咁尋日呢兩點之上咧，政府有多啲嘅公布啦。嗱，有關咧就最新進展咧，就政府尋日已經刊憲咧，就訂立咗新規例，授權咧俾食衞局長咧可以批准緊急使用新冠疫苗嘅。咁尋日講到啦，有冇得揀方面咧，特首就講啦，之前可能咧就表達得唔清楚，咁佢就話咧事實唔係咁樣嘅，但係會係點咧？就會喺某一個地方就會有一種嘅疫苗俾大家揀啦。咁其實作為一個市民咧，當你知道嗰個地方原來係打緊嗰隻疫苗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可以揀嘅，你可以揀唔喺嗰度打噶，咁可以揀喺另一個時間打噶。咁接種嘅時候亦都知道自己打緊咩噶。咁所以喺呢個層面嚟到睇咧，其實係有得揀嘅。另外啦，尋日政府都公布咗咧，會設立一個接種嘅保障基金啊。咁若果出現咗不良反應嘅話咧，影響到生活咧，係會有援助嘅。咁啊，講到有啲新嘅進展。具體情況係點咧？都請嚟我哋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 霖。不如再同我哋講多少少，而家嗰個疫苗嗰、那個進展係點樣啊？特別講到市民有得揀嘅話，嚟緊個具體安排有冇啲諗法係點嘅咧？ 我哋當然咧，琴日咧，我哋就刊憲咗啦，訂立咗一個預防及控制疾病嘅使用疫苗嘅一個規例嚇，就係599K章。咁呢個咧就係、是、都係係。令到咧，目前喺一個公共衛生緊急嘅狀態底下咧，去提供一個法律框架，令到咧我哋可以引入一啲安全啦、效能同埋質素嘅新冠疫苗啊，俾我哋咧係緊急使用嘅。咁當然呢一個咧亦都係令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可以根據咧一啲客觀嘅即係醫學嘅數據啦，同埋參考我哋琴日都出咗啦一個獨立嘅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專業意見，咁令到咧係一啲嘅新冠疫苗咧係可以批准喺香港咧嗰、那個緊急使用嚇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即係除咗係話呢個就係話我哋喺嗰個採購到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係要引入香港認可咧嘅一啲嘅程序。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咧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去到打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好多嘅一個好大嘅一個行動也好，又一個計劃也好嚇。咁、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涉及初期當然係緊急使用啦，我哋有一啲嘅優先嘅群組啦嚇。咁但係其實都係會令到咧係全港市民咧都。是可以咧，係有得打嘅。咁我哋訂嘅數目咧，都係咧係有兩倍全香港市民嘅數目。咁亦都係最少咧係兩個平台。咁我哋而家訂嘅疫苗咧，其實已經係訂咗有三個唔同嘅平台，三個唔同嘅牌子。咁亦都嗰、那個到港嘅時間咧，而家初步咧當然我哋都密切係同藥廠溝通嘅。咁就係由即係一月至到即係第一季，以至到有一隻係即係第二季年中到咁樣。咁我哋都會當然會因應佢嘅到港嘅時間啊，嗰啲疫苗嚟到香港話邊一隻以至到佢所需要嘅冷凍啊、物流啊嘅安排咧，就係去睇一睇咧，喺用一個咩情況底下咧，係去打啦咁。咁當然咧，如果係有一個比較挑戰性嘅。嘅一個物流啊，其中一隻啦嚇，BioNTech 嗰隻啦，咁就我哋嘅計劃咧，就都係設立一啲喺社區入邊咧，有一啲疫苗注射中心咧去處理嘅，因為整個嘅疫苗接種計劃咧，都係一個政府嘅行為嚇，咁我哋如果一啲冇咁挑戰性嘅，即係儲藏啊，或者係 其他喺個整體個物流個上面咧，我哋都係能夠控制嘅話咧，咁我哋咧都係除咗係一啲社區嘅檢測中心咧，我哋都會考慮咧，就係話去令到例如私家醫生嚇嗰啲咧都係可以參與嘅。咁但係當然咧，成個計劃我哋都要係好周詳咁樣樣咧，係去計劃同埋推出嘅。但我覺得最緊要咧，都係令到市民第一個就係佢我哋嘅資訊咧係要透明啦嚇，咁啊亦都係有足夠嘅公眾教育，令到市民咧係明白，同埋咧係令到市民咧係有信心打。咁我諗喺我哋嘅即係不同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向住呢個目標咯。 嗱而家咧就之前你提咗三個平台、三個牌子都訂咗噶啦。咁嚟緊市民咧做運作會係點樣咧？因為佢唔同時間嚟噶嘛，係咪按道理市民就自愿性質啦，就可以到時就可能喺好似即係檢測咁樣喺網上登記，咁我就揀邊個中心就係幾點去打咁樣。咁若果到時有一段時間係有多個牌子都係可以揀嘅時候，咁到時就係每個中心有啲咩牌子，咁大家都知道到時揀係咪大概係咁樣運作應該。 我諗當然第一就要睇下咧。我哋嗰個疫苗嘅到貨嘅時間咧，係咪都係即係準成啦？同埋咧係咪即係我哋預期咁樣樣？咁當然我哋而家如果同佢哋一路聯絡咧，我哋都係即係有計劃去安排嘅咁。咁如亦都初步咧就都會有一啲嘅電腦嘅平台咧，係愛嚟去登記啦嚇。咁除咗有電腦平台登記之外咧，亦都係打咗針之後咧，我哋都會係有一個記錄啦，令到市民咧係可以知道翻即係自己打咗針係有一個記錄咁樣。咁至於係嗰一啲嘅社區嘅即係疫苗接種嘅中心啦，當然我哋都希望咧係便利市民啦嚇，能夠喺地區嗰度。咁但係咧，亦都要睇翻例如一方面要便利市民，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係個數目咧，我哋都要拿捏嘅嚇。如果係太多或者係太少咧，都即係未必係合適。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嗰個數量係嚟係幾多啦，嗰、那個即係嗰一批，同埋咧我哋嗰隻疫苗咧會喺邊個地方嗰度打啦咁樣。咁即係呢啲咧，全部都要考量嘅，因為有啲係可能咧，就未必係全部都係喺呢個中心嗰度打。 即係大前提，市民可以透過揀唔同嘅注射地點，就等於變相可以揀到注射邊一種疫苗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其 實係一般嗰、那個，而家初步嗰個諗法都係咁啦。 今日市民有得揀啦，這個就可能因為佢大家到貨嘅時間唔同，咁呢個一個因素啦。另外，可能對於新嘢咧，有啲市民有觀望態度啊。咁驚唔驚一開始嘅時候，市民會慢熱啲咧？一嚟睇定啲，先至嚟。可能如果有心揀其他嗰啲，就唔打住咁，會唔會有呢個場面咧？估 所以咧，正正咧就係、是我哋覺得咧，都係要一路。一路咧係要俾市民咧，佢對於一個疫苗嘅認識啊，唔同嘅平台究竟係啲乜嘢啊？佢哋究竟打或者係唔打？佢哋嗰個考量係點樣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已經係開始咧喺即係呢個禮拜初咧，已經係推出咧一啲關於即係疫苗嘅即係小知識啊，同埋一啲專家都係講翻即係一啲大家都好想知道關於疫苗嘅一啲嘅資訊，喺啲唔同嘅平台嗰度發放，咁變咗咧就令到市民咧了解咗之後咧，其實咧佢哋對我哋嘅疫苗啦嚇，我哋採購嘅疫苗咧係有信心，因為咧政府咧都會一定咧係會去引入一啲安全啦、有效能同埋有質素嘅新冠疫苗嘅，咁當然大家都記住開頭咧都係一個所謂緊急使用啦，同埋亦都係會一啲優先嘅群組咧，佢係會即係打先嘅嚇，咁、但係慢慢咧，其實我哋一路咧嗰啲貨咧都會係嚟緊嘅，咁所以咧喺嗰個供應上邊，當然我哋希望咧係會係 唔會話係即係有問題啦嚇。咁我哋一路都係同藥廠咧係保持咧係密切溝通嘅。 嗯，嗱頭先就提過嗰啲安排啦。咁而家我哋就訂咗三個平台嘅，第一隻咧應該得嘅咧就應該係科興啦。佢之前講過嘅就滅活技術嗰只，話最快咧就喺下個月就可以運到100万劑嚟香港啦。咁但係當時我記得提咧就話啊，應該12月中咧就出埋佢第三期嘅數據嘅咁樣。而家科興有第三期嗰個數據未㗎？而家話出年1月有機會嚟到貨嗰啲，係咪仲係按到呢個時序嘅？ 我哋咧就根據許樹昌教授咧，佢琴日都講咧，就係話應該咧係呢一兩日咧就會有一啲嘅數據㗎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就有我哋嘅一個委員會啦，係一個專家嘅獨立嘅顧問專家委員會。 嗯。 咁所以咧，亦都會係如果有數據咧，我亦都會立刻檢視即係呢啲嘅數據咯。咁但係而家我喺呢一刻咧，就係都係即係問緊，就睇下咧呢啲數據咧係有未。但係許樹昌教授琴日講就應該係呢兩日嘅。 嗯，咁即係呢一刻都仲未見到有啦。咁之前講話有12月中有數據，就1月就有機會嚟到貨啊嘛。呢、這個時間表有冇變到啊？因為而家數據都12月24日啦，今日就會唔會即係出年1月嗰個目標有冇變到啊？ 我哋而家喺呢一刻咧，都係要睇咗數據先至可以講到啦嚇。 好。嗱，另外啦，就由於今次頭先提到有得揀啦，呢啲疫苗其實有冇一個所謂保存期、保鮮期咁樣啊？會唔會出現一個局面，就係某一隻疫苗咧就係缺貨，有一隻疫苗咧就剩翻好多貨，咁到時又會點樣咧？ 其實有嘅，一定係疫苗咧都會有保鮮期嘅。咁但係唔同嘅疫苗咧，其實就可能個保鮮期都唔一樣。但係我哋一定係會當然睇住佢個保鮮期，然之後咧係作嗰、那個即係推出啦嚇，同埋咧係俾市民接種嘅。 嗯，咁如果一隻缺貨，一隻又剩翻好多貨，咁會唔會變相遲出手嗰啲，反而市民由於個存貨問題，變相都冇得揀啊？變咗某一隻用曬，某一隻有剩嘅話，咁到時會唔會翻貨啊？ 當然啦，嗱，而家咧係一個全球都係一個緊急嘅即係使用嘅狀態啦。咁我哋對於呢啲疫苗翻貨咧，我哋都主動咧係同我哋嘅即係疫苗製造商咧係緊密聯絡，即係希望咧佢係能夠咧係達到咧係佢承諾嘅一啲嘅時間嘅嗰、那個整體嗰個情況嘅。咁而家咧，我諗去揣測話啊，佢能唔能夠到貨咧等等咧，呢啲可能都係言之尚早嘅。我哋而家咧其實一路同佢聯絡，希望咧係能夠喺出年嘅時間咧係一路一路咧係一批一批咁樣嘅疫苗咧可以到貨，咁啊令到我哋喺個接種嗰上邊咧係令到市民都可以知道咧有邊幾種疫苗啊，同埋咧係去邊度接種啊咁。咁呢度我哋嘅工作咧都係一路咧係有一個專責小組咧，我哋大家喺度做緊嘅。 嗯，另外頭先局長都提到啦，會有優先接種嘅概念啦，某一啲群組，譬如應該係60歲嘅長者啦、長期病患者啦、醫護或者安老院同殘疾院舍嘅員工，呢啲係優先群組啦，60歲以上長者嗰啲。咁呢个有冇预计呢度会用几多时间去接种？一般市民又大概要等多几多个月先至可以开始接种咧？有冇初步估算几耐完成到优先？ 我谂我哋例如详细嘅时间啦，同埋咧我哋点样样去，例如就算系某一个嘅群组咧，其实可能都会点样去分配啊？呢啲咧我哋而家嘅细节咧一路系敲定紧嘅。咁当然我哋有更多的細節其實都會向大家公布。 好，另外昨天講多一句就有關接種保障基金，之前有些人都關注到萬一有些不良反應的時候有多大的保障呢？國際慣例藥廠不包這些，現在這個保障基金的運作打算怎樣做呢？ 當然現在我們首先就政府就講了我們是會有一個保障的基金，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保障基金之前，我們是有一個機制，是衛生署它會監察任何使用這些認可的新冠疫苗，如果它是接種了在 那個接種者的身上呢，如果有不良反應的話呢，其實呢都會要加強監察的。咁一路呢任何的疫苗啊，咁其實都有一個咁嘅機制，但係呢衛生署呢都會係參考翻，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指引啊，同埋咧都要提醒翻接種者咧，佢有可能咧係會出現已知嘅一啲嘅副作用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我諗有呢個機制咧係重要嘅，咁啊令到咧我哋可以一方面咧可以令到市民如果有任何呢啲不良嘅反應咧，可以即係報告翻、呈報翻俾衛生署啦嚇。咁、另外咧就係話亦都係令到我哋咧，是可以對呢啲有啲即係特定嘅不良反應嘅機率咧，亦都係進行研究同埋一啲數據分析嘅。因為呢個疫苗咧，所有嘅疫苗咧喺全世界咧，即係始終咧都係新嘅嚇，係非常之新，同埋咧亦都係壓縮咗好多佢哋嗰個即係整體嗰個研發嗰個時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係小心嘅。咁當然有咗呢個機制即係呈報咗呢啲嘅不良反應嚇，咁如果有啲係琴日都講過啦嚇，如果係一旦咧接種咗疫苗出現一啲罕見啊或者未能預見嘅嚴重嘅不良反應嘅時候咧，當然佢哋係可以向藥廠追究責任嘅。咁但係咧個保障基金咧都會係承擔一啲或者係經法庭啊或者係仲裁決定嘅賠償基金嚇，亦都可以咧。我哋初步構思咧，可以預支部分金額咧，盡快為有關市民咧係提供經濟上嘅支援嘅。咁而家咧，其實都係敲定緊嗰個機制啊細節嘅。咁我哋都會盡快咧向立法會咧係財務委員會咧係申請撥款咯。 即係金額嗰啲未定啦，呢個仲要再敲定啦。但係個大原則係咪即係理論上市民有咩事都有得到應得嘅保障咧？萬一真係講句唔好彩嘅，如果多人有事嘅話，係咪都應該基金個額都應該夠保障到大家㗎？唔使驚基金用盡啊等等嗰啲嘅大前提。 係，我諗喺我哋即係敲定嗰個細節啊，同埋去即係計劃呢個基金嘅時候咧，都會係即係將所有嘅因素咧都會係去考量嘅。 但嚟到呢一步啦，而家去到准备安排疫苗啦，都係成个防疫抗疫工作嘅重要一环啦。但局长陈肇始，因为呢排呢就见到都有几多嘅批评啊，对于政府又好，譬如领军人物不同层次都有批评，寻我哋访问啲立法会员梁美芬都好多批评㗎。食卫局长陈肇始，你又觉得你点评你自己嗰个表现呢？嚟到打疫苗呢一环啦，有冇信心可以又做得妥当追返啲分数返嚟呢？ 我諗呢，我哋其實一路呢喺即係我哋防疫抗疫嘅工作呢，其實都係基於呢科學啦，同埋呢係基於我哋我哋嘅大原則呢係去推出喺唔同嘅防線嗰度呢，無論係入境嘅一啲嘅管制呀，我哋而家對於我哋嗰個整體嗰個測試由即係最初嗰個檢測量，其實可能得幾千嚇，而家已經去到咧，每日咧都可以去到最多咧都可以去到100,000，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點啦，係令到市民咧可以咧係做到檢測，亦都有好多即係第一次做嘅呢個工作，因為呢個嘅病毒咧其實咧係非常之新，大家咧都係一路咧係對於呢個疫苗咧打呢一場仗咧係有預防，亦都有應變。咁我哋一路會繼續努力咧，係去全力以赴。我哋嘅目標咧係一定係要去清零嘅。咁而家當然啦，我哋大家睇到最近，例如我哋留意到喺英國又發現到有啲變種嘅病毒，我哋立刻咧已經係即係做咗一啲嘅工作咧，係去堵截佢。亦都係盡量咧，係我覺得而家咧喺而家嘅情況咧，其實從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我哋大量咧做多啲大規模嘅檢測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係致力咧係不斷改善，不斷咧係推出，咁亦都係總結經驗。我都明白到咧係有意見咧，都覺得咧係喺嗰個一啲執行嘅細節啊，或者係推出嗰度咧，係即係應該係要改善嘅。咁亦都我亦都要求咧係

呢啲嘅院舍。咁啊，雖然佢嘅打針就風險就唔係好高嘅，即係就咁打針啫。但係嗰個安排咧就會複雜啦，同埋有一啲嘅藥苗咧，即係疫苗咧，佢本身嗰個儲藏啊、運輸啊個挑戰高啲嘅。咁所以我哋細節上係而家仲喺度諗緊，可以點樣邊一隻疫苗嚟到，盡快點樣幫佢哋去即係打呢個疫苗咯。 嗯，大前提唔係都希望到會嘅，聽你咁講，即係希望上到去幫手咁啊，有效啲啊。 可能是一個即係混合的模式都不定的、 嗯 啊、當然打就最方即係上到去院舍打就最方便，但係正如頭先我講啦，嗰、那個嘅成個物流啊，同埋個疫苗嘅儲藏運輸啊，個挑戰就會高啲 啊。咁、嗯、都係下一步嗰個發展係點樣啦？你都會有跨部門都有啲協作嘅呢、這個。好啦，咁啊講翻今日請你上嚟講嘅正題啦，就講翻有關貧窮數字。咁啊就最新咧2019嘅貧窮人口啊。見到貧窮政策介入前啦嘅總數係升啦，百分比亦都升啦，介入後其實都係升嘅，成個方向就係咁啦。可唔可以具體啲講我哋香港即係差咗好多咧？ 當然首先一定要再講清楚啦，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嘅。第一咧就係所謂政策介入前嘅數字係一個假設嘅數字嚟嘅，佢不存在嘅。所以當大家大字標題去話咧，香港有幾多一百幾多萬嘅人咧活喺貧窮線之下咧，喺理念上、事實上係錯誤嘅，因為呢個係假設政府係冇任何嘅政策。 嗯， 咁呢個係不呢個係一個假設嘅數字，佢實質上我哋係有嘅，我哋有綜援，我哋有職津，我哋有其他嘅舒緩嘅措施等等。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去引述一個數字，去話有幾多人活喺呢個貧窮線以下咧，咁一個比較精確啲嘅數字係64万。 64万 ，OK。 啊，呢個就係呢個係一個更加精確數字。當你去描述149万呢個數字本身，實得一個作用嘅啫。就係去鬧政府嘅啫。佢本身係。當你尤其都話有幾多人活喺貧窮線之下，因為呢班人佢係大部分因為得到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啦，特別一啲嘅譬如現金同埋一啲非現金嘅政策咧，令到佢係脫貧嘅。咁所以佢哋並不是即係活喺貧窮線之下。當然，如果政府咩都唔做，咁但係呢個係假設性嘅嘢啦。因為呢啲嘢已經做咗好多年㗎啦，好多嘅政策，咁所以呢個只係一個分析。第二樣重要的地方咧，就係成個嘅貧窮嗰個現況嘅分析啦，百幾頁嘅。實際上咧，每一年咧，我都用幾長時間去睇，因為好多數字啦，好多嘢分析啦，係好重要嘅。譬如今次嘅貧窮嘅數字裏頭咧，有一個比較，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多啲留意，因為喺日後我哋嘅政策嘅討論咧，都要去諗呢個問題。因為喺2019嗰個嘅經濟嘅情況係差嘅，甚至可以咁講咧，由2009年我哋開始有整理呢個數字，即係我當然我哋2013年先開始啦，不過就計到去2009年計翻轉頭，咁所以我哋已有數字以嚟咧，係第一次我哋嘅經濟咧。是下行的。2009的時候經濟都不是特別好，但 是向上的。我們2019呢就是下行的。在這個第一次有經濟下行的情況之下所出現的貧窮的現象呢，是正正是社會和政府要特別去看。所以今次的貧窮報告裡頭呢，有一個比較長的章節呢，就是講在職貧窮的問題。其中有一個現象我們是不做分析是很難估計的。咁做咗分析，我哋就開始明白啦。其中一個現象咧，大家實都會估到嘅，就係咧，因為多咗人失業。一個在職嘅家庭，本來佢有兩個人做嘢，或者三個人做嘢咧，佢可能變咗得一個人做嘢，或者由三個變咗兩個人做嘢。而呢啲嘅家庭咧，就明顯咧，如果佢係基層嘅家庭咧，佢跌落呢個貧窮線下低咧，機會就高咗好多。第二個情況，我哋又要睇到咧，就係。我哋喺2019年特別下半年咧，我哋最受影響嘅行業咧係啲消費行業，包括咗旅遊啦，我哋嘅飲食業同埋我哋嘅零售業。而喺啲從事呢啲工作嘅員工嚟講，都係好基層嘅，收入都唔係高嘅。 當佢一係開工不足或者係直情係失業嘅話咧，嗰、那個家庭會即刻跌落個貧窮線嗰個機會率就高咗好多啦。咁、今次喺呢一個分析咧，就完全係反映呢一個嘅現象。所以當佢哋嘅失業率上升，喺佢舊年年底咧，譬如呢一啲嘅行業已經升過咗5%噶啦。啊，譬如頭先講嘅行業咧，已經去到5.4%嘅失業率啦。喺我哋嘅貧窮嘅數字咧，就即刻完全反映咗出嚟。 嗯， 咁呢個明顯呢、這個我哋喺政策上一定要睇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有一個重要嘅即係福利嘅設嘅項目咧，包括咗綜援同埋呢個職津。職津咧在職家庭津貼係一個相對上新啲嘅。有了幾年的時間，在2018年我們作出一些調整，2017年說的，不過2018年作出一些調整，有一些我們今年做的，2020年做的，不過就當然這份報告未看到，所以我們看回2019年在職津有接受職津沒有接受職津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當然第一件事我們看到職津的而且確它發揮了一個的即係效果嘅，譬如好多人咧有個估計就話咧，職津你有個嘅工時嘅需要噶嘛，即係要求噶嘛。咁明顯地咧，當如果大家開工不足，咁咪有個機會令到啲人申請唔到職津啦。但係啱相反咧，就係、是、自從舊年開始咧，2019年開始咧，我哋申請職津嘅家庭嘅數目多咗好多嘅。如果用年底嘅數字比較咧，就係、是、多咗成24%。而如果不過如果你係用成年嘅比較咧，大約係升咗接近20%到啦。嗱咁佢究竟係咪發揮緊嘅作用咧？如果從睇佢嗰個嘅所謂脫貧嗰個作用咧，咁今次嘅分析話俾我哋聽咧，佢真係發揮緊作用嘅。好啦，咁於是從頭先講嗰啲嘅數字嘅分析咧，等我哋去知道咧，究竟我哋喺呢個職津。这个政策里头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去优化去调整去配合当那个经济下行那个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劳福局即是同时我包括我自己呢是透过这个 的分析呢是要再进一步去想怎样去做有关的工作。所以这个的当然我也希望坊间呢就不要就这样去看几个数目字啦、究竟也不需要特登去争拗究竟149万的话是64万就是这些数字。因为这个是很表面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的贫穷现况基本的功能就是帮我们去看一下现时的政策的成效是怎样。所以那句说话呢特別是當你用149万嚟講，越富越貧咧，就更加係即係你可以講係謬誤嚟嘅。因為根本上嗰個149万都未計政府嘅措施。咁你要睇政府嘅措施，咪要睇究竟政府嘅措施之後嗰個貧窮嘅情況。咁明顯實際上個結論咧，如果你睇2019嘅數字咧，雖然成績唔係好好。但是肯定嚟講咧，頭先講嗰個64万嘅數字咧，嗰、那個貧窮率係9.2%。2018年咧係9.3%，係跌咗0.1%嘅，即係做得唔夠。但係咧係有改善，即係話喺政府嘅政策扶貧嘅政策嚟講咧，佢係令到我哋嘅貧窮脫貧嘅人數係多咗。不過當然亦都可以講翻嗰149万，實嗰個數字唔係冇意思嘅。為什麼我們要計算這個數字就是當然我們要去分析那個成效但是它也都反映另外一個現象那個現象明顯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特別是收入不均的問題就是今次你去看相對2018的那個數字去看就是反映當這個經濟下行的時候我們的基層市民受的影響是遠遠大過上高的班所以变咗咧，嗰个中位数，因为我哋计算呢个相对，即系我哋嘅一个相对嘅贫穷啦，系以嗰个住户入息中位数嘅一半嚟去计。如果你嗰个对嗰个中位数嘅影响，即系下行嘅时候，对佢影响系细过对基层嘅影响咧，那个贫穷数字就会急升嘅。倒翻转，如果佢系影响中位数多啲嘅咧。咁可能分鐘令到個貧窮線嘅下跌，咁反而個人數少咗都唔定添。咁呢、這個所以呢個嘅所謂分析呢個政策介入前嘅數字咧，就本身反映另外一種現象嘅。那個現象咧就係喺今次經濟下行 對基層市民的影響是遠遠大過上高那些。 嗯，因為看到就是有關個貧窮線的門檻呢，其實那個收入水平是升的，一人二人、一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都一路 升了一些，是升了一些的。 就正印證了其實整體來說香港的收入應該中位數來看不是差了的， 是2019年差的， 是的， 今年就可能會差了， 今年有另一件事。 2019年呢是實際上在即係一般嚟講咧，都仲係好咗啲嘅。 嗯， 不過問題咧就係嗰個失業嘅情況，同埋呢一個今日講嘅呢個所謂貧窮嘅情況咧，明顯對基層嘅市民嘅影響係大啲。 嗯嗯，所以就用呢個數嚟推論出咧，就而家就有149萬人咧就喺貧窮線以下。不過呢個啦，頭先局長強調係一個假設性嘅數，係冇任何政策之下先係呢個數啫。 所以冇呢個數字嘅人係喺個貧窮線下嚟嘅。 但呢個成日呢條線其實政府當年度出嚟嘅嘛，都係嘅，愛嚟就係度下政府介入政策嘅成效係點噶嘛。 所以就睇跟住個數字啦，就唔係睇呢個數。呢個數字過嚟幫我哋去睇脫貧嗰個情況。 咁你應該中意呢個數嘅喎，因為原本個位咁差，你介入後你而家64萬幾人，即係咁嚟證明你啲政策有效咯。如果咁樣講， 簡單嚟講，有85萬嘅人脫貧咯， 係 即係話係過半數嘅人咧，係透過種種不同嘅政策咧，係即係脫貧嘅。 嗯， 當然喺成份嗰個報告裏頭咧，都仲有分所謂咩主體分析、補充分析。 嗯， 咁喺主體分析裏頭咧，就主要睇個所謂恆常現金。 嗯嗯， 咁但係喺在今次我們去看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因為恆常的政策去調整需要時間的。 嗯， 舉個例子，我們譬如在2019年宣布 的一些的改善的措施，在綜援制度有部分做了，有部分可能還要等出年的年初才做到。所以呢，在個恆常的政策的調整呢，因為通常是需要時間的。 是。 當那個經濟下行的時候呢，實際上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一些非經常性 的工作 了。 所以今次我們又看到那個非經常性那個的脫貧 的情況呢，是遠遠高過2018年的。 係，所以就想翻翻呢個數，因為頭先你講整體貧窮人口啦，用呢個理論上的數是升了啦，呢、這個升咗好多啦，升了差唔多9萬啦，呢、這個。但係正恆常現金政策介入之後咧，其實都仲係升嘅，呢、這個都係由14.9%升到15.8%，咁其實多咗咧都差唔多7萬人咧，係仲係喺即係貧窮線以下嘅。不過今次最靚嗰條數咧，就係非恆常政策加埋嗰啲非恆常啊嗰啲啊。咁非恆常嗰筆係咩嚟㗎？19嗰度咁幫到手係咩？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咧，喺2019年嘅8月14日咧，就財政司長就宣布第一輪嘅紓困措施。 嗯， 即係連續喺成年咧就係做咗幾輪㗎啦。 係， 直接到跟住到今年年初財政預算有另外嘅紓困措施。 嗯。 那部分就要看出年再看今年的數字了。2019這些的紓困措施，實際上譬如說那些攞緊職津、攞緊綜援、攞緊生果金、攞緊長者生活津貼都會有額外的，即是我們叫雙糧，一年就變了兩次的雙糧了。所以變了呢，就那些的額外的紓困措施呢，又令到更多人是脫貧。咁喺2019嘅紓困措施就力度係遠遠大過2018年嘅。 嗯。 啊，咁所以我哋又睇到整體呢啲，而正如頭先我所講咧，要去更改一啲恆常嘅措施咧，需要好多時間嘅，包括我哋可能要去立法會啦，先去事務委員會去傾完，最後內部政府通過咗，跟住又要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啦，通過咗，然後要做嗰個系統更改啊、員工訓練啊等等，即係嗰啲工作，所以個時間比較長。當個經濟一下行嘅時候咧，如果你要去改嗰個恆常嗰個嘅即係嘅制度咧，就即係遠水。即係跟唔到個緊縮，咁所以就要靠一啲非經常性嘅措施。雖然咧，我哋喺好多年咧以嚟都有呢啲所謂非經常性嘅嘢啦，但係2019係特別做得特別多嘅。除咗2019嘅財政預算之外，去到頭先我講8月14日之後，已經開始一輪一輪嘅即係紓困措施咧就出爐啦。 最大手筆應該係今年嗰啲喎，應該。 當然今年是特別大的，因為去年我們在2019年8月14日公布那些，就已經看到因為中美貿易關係，我們有一些經濟指標已經是向下行的了。 Okay， 但雙糧那些之前不是都有的嗎？一百有沒有的那些？我都不記得。 一百都有，但是19做了兩次。 OK， 咁所以多咁其實嗰啲叫做幫到佢高過貧窮線都係緊緊過啫，嗰班都係。 哦，呢個亦都係個貧窮分析裏頭嘅。實際上咧，我哋就算譬如我哋俾提供綜援俾一啲貧窮嘅住户咧，都唔係如果從統計上都不是全部脫貧的，因為通常很多就有些啱啱在貧窮線下低，有些就啱啱在貧窮線上高咁樣，咁所以個數字都是一個統計數字嚟嘅啫，就不等於咧就即係冇做到嘢嘅。同埋另外仲有一堆數字，我今日唔詳細講啦，就係、是、關於嗰個所謂貧窮嘅差距，即係話咧佢我哋做咗啲嘢啦，有部分人咧就脫咗貧。有一部分都未能脫貧，但是他的所謂貧窮差距縮短了多少，但是這些都是重要的指標去評估整個政策的，即是單一去看即脫貧的數字只是看了部分而已。 我想作為局長，可能你除了看剛才說非恆常的幫到手數字上靚，可能你更加關心應該是恆常政策，即是其實制定政策應該看這個幫到多少脫貧。 當然 是當然是、 這個、剛才你說的職津似乎有些有效的，這個改了新版之後 是沒錯。還有因為當然我們未看到今年那個調整優化了之後那個重要，不過就確認了那個方向。在今次的分析裡面，我們特別看到呢就是在在職即家庭津貼裡面比較多呢都是有細路仔的。而今次因為在職貧窮的現象呢在2019因為經濟下行呢是明顯的。而如果那些在職家庭跌落那個貧窮線下低，最其中一個可能呢都是因為他家裡多人。 Okay. 而多人的理由其中就是有小孩 子。 而職津就剛剛他的設計上就除了給那個在職的人士呢就是會給一個兒童的津貼。所以職津在個脫貧幫兒童脫貧呢那個效用就更加明顯了。 Okay. 我們今年2020年呢就再將那個兒童的津貼加了 40%。即是說明顯呢我們即是如果下年看回這個職津那個的成效呢理論上是應該會更加明顯的。 不過下年的數字又不知道怎樣，可能很多扭曲 有其他因素， 很大的因素吸下去可能未必太多。 但在政策上重要的就是確定一件事，就是對於兒童的幫助是怎 樣。 當然剛才我提到呢實際上在職津辦事處呢在譬如今年呢那個申請的數字都是不斷上升的。 Okay. 所以亦都反映當個經濟下行，雖然咧喺工時上可能有部分嘅人咧就有啲嘅下跌，因為可能要即係無薪假期啊咁之類咧，一個禮拜翻少一日啊咁。 Okay. 但係咧，因為我哋就算今天嗰個水平144個鐘，即係一個月咧嚟講咧，我哋都係講緊咧係即係34個小時一個星期嘅啫。咁所以理論上都仍然唔少嗰個職津咧係。幫到好多家庭，所以申請的數字多了。 OK， 嗱，頭先講細路仔，不嬲想講埋長者。長者政府係咪前年加了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個 數？哦，因為我哋多了個前年有個高額長者。 係啦，咁反唔反映到2019？因為見個長者貧窮個數又係升，係咪表示呢一個唔係好大啊？ 哦，咁呢個因為長者嘅每一年咧，即係我哋講緊嘅增幅啦，係相當明顯嘅。 你講人數？ 人數係相當明顯嘅，因為而家。去到65歲以上的人口咧，我哋差唔多每一年的增幅都有即係接近8萬-9萬，遲啲就係10萬，即係比較多的數字嚟嘅。咁所以而佢哋一退離開咗嗰個嘅勞動市場咧，咁嗰個收入咧就變咗係零啦。係咁所以雖然佢可能咧就自己有物業啊，可能有其他嘅即係積蓄啊，甚至我哋今次仲有一個章節比較詳細去講咧，屋企人點幫佢？譬如有啲嘅貧窮嘅住户咧，佢交嘅租金係10000-多嘅。即係個貧窮長者嘅住户，佢交租即係其中一個最高嗰15000-15500嘅租金啊。咁如果嗰筆錢係佢自己嘅袋嘅話，佢就已經唔係貧窮户啦。不過明嘅嗰啲錢咧，就係佢啲仔女俾噶啦。咁所以我哋喺今次亦都會睇到呢一啲呢個數字，由舊年我哋開始去整理啦。長遠我哋都可以睇到呢個所謂家庭之間嘅互相嗰個幫助，特別係跨代嗰個所謂轉移，特別即係供養父母呢個情況咧，我哋會了解多啲。 但長者貧窮率應該計百分比嘛，絕對人數多了咁都 百分比都是高的，如果你 即新嗰啲都是貧窮的多， 因為佢係收入少啊嘛。佢即係當然貧窮的理念可能闊少少嘅，但係因為我呢個分析是純粹睇佢嗰個收入嗰部分嘅啫。譬如佢哋幾多咧，都是有一個唔需要。 供款的自置物業。 Okay. 啊，他又有不少都有子女的幫他請外佣、 okay. 幫他交租幫他交水電。 若果用長者貧窮率的變化來量度、這個長者生活津貼有沒有效的，那可不可以這樣看呢？可以 看到、這個、都我不詳細講的數目字了、在今次是看到因為、我們那個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現在已經接近 50% 了、即是50%的長者是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咁、所以佢本身嗰個脫貧嗰個嘅功能咧就大啲，但係佢本身純粹係一個譬如一個單身嘅長者，淨係攞個長者生活津貼咧，就算攞個高額咧都未脫貧嘅。但係如果佢係同其他屋企人一齊住，有其他嘅收入嘅話咧，佢、脫貧嘅機會就高好多啦。 OK， 最後呢個有啲難度啦，剩翻分零鐘，想好快問埋點睇2020嗰個數，即係嗰個唔夠時間講嘅，因為 當然而家好難去預期嘅，所以整體2020咧，就如果頭先睇2019個分析咧，嗰、那個政策介入前嗰個貧窮數字，我相信上升嘅機會就好高嘅，甚至個幅度都唔細添。不過因為喺2020年咧，嗰、那個嘅所謂扶貧嘅力度咧更加大。咁特別喺我哋頭先我講，譬如喺職津嗰度咧，申領嘅人多咗。那個金額又多了，即是20%多至40%。中援同樣地在失業的中援呢，相對今天相對去年同一個時間呢，我們都多了54%的個案。 Okay. 所以它中援那個所謂脫貧的力度呢又會是更加強的。所以整體上如果你說只是看前和後呢，後者那個成效應該是更加顯著。但是前那個因為個經濟關係對基層的影響呢，明顯是介入前那個貧窮情況呢就會更加明顯。 我講介入後會不會都升呢？ 個機會高的。因為始終呢我們不能夠將它100%。不過今年看的數字呢整體就反而跌了 0.1%。 OK， 好，咁多谢晒你今日嘉宾，先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啊，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公布多項抗疫工作的新進展，包括同第三間藥廠英國阿斯利康達成協議，採購其同牛津大學研發的750萬劑疫苗，連同已經訂購的科興和復星 BioNTech 疫苗，三間藥廠一共提供2250萬劑疫苗。政府將會繼續尋找第四間藥廠採購多一批750萬劑疫苗，目標是令到疫苗的劑量增加到去3000萬劑，按照每人打兩針計是本港人口的兩倍。林鄭月娥又表明，市民可以透過接種時間和地點選擇哪一款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借此澄清她早前沒得選的說法。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亦都公布，政府會成立保障基金，保障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後出現不良反應或者未能夠預見罕見副作用的市民，經專家評定是疫苗引發之後獲得經濟支援。政府發言人補充，萬一有研究證實疫苗風險大過效用，亦都會暫停使用相關疫苗。《星島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英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有新发展，卫生大臣夏国贤说，在当地发现另一种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两名患者都在过去几个星期从南非入境，他形容这种新病毒的传播力更强，而且比起原先发现的变种病毒变异得更多。他形容新型冠狀病毒正是以危險的速度傳播開去，宣布由本月26日開始，會有更多地區需要進入最高級別的第四級疫情警報狀態。這個是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似有緩和跡象，昨日確診個案跌到53宗，是上個月21日以來最低，47宗屬於本地感染，其中20人源頭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說，分析近期11宗英國抵港確診個案的病毒基因排序之後，發現其中2名留學生感染變種病毒，目前分別已經康復出院，以及仍然在伊利沙伯醫院治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變種病毒輸港是預期之內，又指現在很難估計社區傳播的情況。 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聯合醫院一個病房出現新型冠狀病毒集體感染，懷疑是涉及因恤探病。一名91歲患有末期病患已經出院回家的女病人，前日初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她曾經入住舒緩治療科病房，醫院追查就發現同病隔另外有兩名病人亦都初步確診，三名病人都曾經有家人獲安排因恤探訪，醫院正是聯同衛生防護中心調查為何他們會感染到病毒，調查是否跟因恤探訪有關，並且會請專家檢討點樣安排因恤探訪。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昨日發表最新貧窮情況報告，去年貧窮人口高達149萬，貧窮率升到 21.4%， 即是每五個香港人就有一個窮人，計算恆常現金福利政策之後，貧窮人口仍然超過109萬，連續三年破100萬，新增貧窮人口當中超過三成半是來自在職戶。有扶贫委员会委员批评当局扶贫力度不足兼反应慢，预料今年疫情令贫穷情况更加惨烈，促请吸取教训，尽快创造职位。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行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之下制定新的规例，让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行政长官公布各项规划详情，增强市民信心。下一步，政府要做好具体落实，周全处理各个工作环节的衔接、资源调配等细节，保障接种计划高效顺畅进行。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在疫苗发挥效力之前，政府对于怎样切断病毒传播链，至今仍然束手无策。对全民检测仍然视之如畏途，个案清零遥遥无期。即使第四波疫情回落，都睇唔到政府可以點樣防止第五波爆發。社評話：如此持續落去，似乎走唔出回圈，經濟被陰乾。如果醫療系統再被拖垮，後果將不堪設想。明報社評。 成報嘅社論就講到，經過一年抗疫洗禮，政府嘅決策力終於見到進步。在本月21日，葵青民政事务处特别安排仁济医院社会服务部为住在石梨二村石荣楼的长者，在强制检测期间每日免费送餐，方便他们留在屋企。社论认为，这个是政府开始同市民感同身受的表现，有比较贴心的安排，是市民所期望的。成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话，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押20日之后，保释申请昨日获得高等法院批准。如果他趁机逃亡，法庭难辞其咎。有人认为黎智英的保释条件相对严格，包括1000万保释金，每星期三次向警方报到，不得接受采访，以及不准离家、不准离港等，相当于家中服刑。社评话，既然系咁，点解唔直接拒绝佢嘅保释申请呢？大公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好啦，一带都系车多。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深井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去九龙方向都系车多嘅。咁啊，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受到渠务相关事宜影响啊，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咧交界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咧交界系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 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1日罢工求封关。 医管局员工阵线通过罢工议案，要求政府封关。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 为了天灾，我相信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会做好他们的天职，但是面对这场人祸，明明可以做好防疫的工作，政府嫌去做。我哋明白到呢场罢工无可避免，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24日，林郑月娥指接种疫苗有得拣，将设保障基金。 本港新增53宗确诊，20宗源头不明。 去年贫穷人口约149万人，贫穷率升至21.4%。 英国发现2宗与南非有关变种新冠病毒。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9:13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咁我哋继续又讲翻疫情里面一啲最新嘅进展啦。咁寻日见到确诊嘅数咧就跌咗啲，又跌到落去53宗嘅，咁咧就系创咗上个21日以嚟嘅最低。当中咧20人系源头不明嘅。不过成个国际形势上咧好得人惊，因为成日都讲到英国嗰边啦有一啲嘅病毒变种啦，咁大家都好关心会唔会传出嚟咧。嗱咁亦都寻日就听到咧就话喺英国嚟香港嘅两个留学生咧就话验到嗰个英国嗰种嘅变种病毒添，咁就令人关注系咪已经嚟到香港咧？而英国嗰边咧又听到啦，大家之前听到除咗英国话有变种咧，南非又话有变种嘅，咁就英国就话发现2宗新嘅更具传染力嘅变种个案，咁个患者咧又去过南非添，咁加加埋埋又究竟点嘅形势咧，都要揾专家同大家解解啊！请位嘉宾倾下先，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嘅，早晨何医生。 早晨， 叶冠霖。不如讲下国际形势先。英国那边又话有个人去过南非，跟住又有变种，那度点睇啊？风险？ 其实呢个就南非出现嗰个变种病毒咧，就同喺英国出现咧，大约系差唔多同一时间嘅。咁两边嘅病毒咧，就佢嗰个基因变异咧有啲共通点啦。咁但系就嗰个基因图谱嘅分析咧，两者咧就唔係話互相傳染而咁樣發生嘅，就相信佢係咧獨立喺南非咧就出現咗呢個變種病毒嘅情況嘅。咁嗱，我留意到咧就個南非嘅衛生部部長咧，咁佢幾日前咧就喺嗰、那個Twitter 嘅户口咧，咁佢都有講過佢一個風險嘅評估啦。咁佢留意到咧就多咗啲年輕人感染，咁同埋咧就嗰啲重症咧，就似乎年輕人都比較多咗。咁如果佢哋南非嘅官方網頁咧，就每日都有公布新增個案啦。咁由12月初咧，就去到琴日咧，其實佢每日新增個案咧係增加咗6倍嘅。咁月初嘅時候咧，就每日大約係2000宗左右啊。咁琴日咧，其實新增咧只14000宗個案。咁所以咧，就流行病學同埋佢哋衛生部部長所講咧，咁佢呢個病毒咧就個傳染性咧應該都係好高噶啦。咁我估計咧就同英國嗰個差唔多。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睇翻個風險評估啦。咁當然南非嚟香港嘅旅客就未必咁多啦。咁有香港人喺南非翻嚟咧，就應該都唔係咁多嘅。咁我哋2020年咧，就如果你係經南非翻嚟香港嘅傳入個案咧，數到佢哋有4宗，咁都係喺3月嘅。咁如果11、12月咧，就暫時就冇呢啲南非傳入嘅個案。咁但係咧，就佢嗰度咁樣出現呢啲變種病毒咧，我覺得就預防性嘅角度去睇咧，就如果係有人士咧曾經喺南非停留過，即係好似香港，即係香港對於英國嗰個做法咁啊，就有停留過，即係過去14日有停留過呢啲旅客啊，香港人咧應該都撳咗佢啦。咁嗰、那個飛機呢啲上邊咧，我覺得就同英國嗰個處理方法應該都一樣。咁就同南非比較多航班嗰啲國家咧，其實陸陸續續都已經就封咗關噶啦，咁都唔俾佢啲飛機升降噶啦。 咁如果話南非個病毒又有機會去埋英國嘅話，咁會唔會有多啲嘅危險性啊？喺病變種方面？ 英國咧，佢其實就都加強咗佢哋封關嗰啲安排啦。咁越嚟越多地方咧，佢就用最高第四級嗰、那個封鎖措施啦。咁所以佢英國其實就對於呢啲變種病毒咧，佢都採取好嚴厲嘅措施。咁香港你話譬如就琴日政府都公布驗到有兩宗啦。咁呢個都係意料之內嘅。咁佢喺英國咁佢整體譬如近期咧就大約係講緊三成。呢啲嘅確診咧就涉及嗰個變種嘅病毒啦。咁你用翻呢條數嚟到計，如果翻嚟嗰啲留學生啊或者其他嘅香港人，咁佢反映翻喺英國嗰度有冇三成嘅比例啊？咁我哋過去兩個月你就有40-50宗翻嚟嘅確診個案，咁裏邊有兩三成呢啲確診，咁佢琴日就驗咗11宗，裏邊有兩宗，咁、那個比例都係合乎預期之內咯。 嗯，有冇機會已經入咗社區咧？點睇咧？ 有㗎，嗱，因為咧佢呢啲感染咧就多咗年輕人受到感染啦，咁我哋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咧，就翻嚟喺英國翻嚟確診嗰啲，其實都集中20歲以下。咁20歲以下嗰啲咧，佢好多都係冇病徵啦。咁我自己擔心嗰個位咧，就係佢哋喺第二次交深喉唾液樣本嘅時候咧，那個樣本嘅質素。咁如果佢第二次交嗰個樣本質素係唔好嘅話咧，咁你咪假陰性咯。咁假陰性咁嗰啲年輕人，咁佢過咗14日就解除咗個檢疫啦。咁佢就以為自己冇感染，咁你我聽日今晚或者開始咧，佢就呢啲聖誕 party 就要人哋啲屋企人話你喺英國翻嚟一段時間咁耐冇見，咁就會有機會發生社區傳播咯。咁所以咧就我都呼籲翻過去呢兩個月咧，就嗰幾千個喺英國翻嚟嘅留學生或者朋友咧，就嚟緊嗰幾日呢啲假期咧，就你唔好去人哋屋企嗰度有咩派對，留翻喺自己屋企。咁同埋咧，就如果佢自己咧就係、是有唔舒服，一定去做檢驗啦。咁佢如果譬如諗翻自己第二次個樣本都唔係話真係咁識得交深喉唾液，好多人其實唔係識得交個好嘅樣本嘅。咁佢咪去如果冇病徵啦，咁去政府呢啲社區健康中心咧做多次呢、這個，我覺得咧就對香港對佢哋自己屋企人大家都係好。 嗯嗯，好啦，咁我疫苗啦，呢、這个就想同何柏麟医生倾下。咁政府寻日就讲多啲有关疫苗嗰啲安排啦，咁就市民有得拣嘅。咁亦都关心第一隻啦，讲到有机会嚟嘅就係、是、科兴嗰隻啦。咁但而家又见到有啲报道又话科兴嘅第三期临床数据又要再迟啲先出咁样。何柏麟医生点睇呢啲疫苗嚟香港嘅情况？ 疫苗呢，其实我哋大家最关注都系嗰个安全啫。內地嘅疫苗咧，其實就佢喺生產啊各方面咧，我相信咧就相關嘅部門啊，藥監局國家藥監局嗰啲咧，佢都睇得好緊嘅。咁尤其是咧，佢呢個疫苗嘅技術本身咧，就係、是、成熟嘅，即係香港，即係喺世界各地咧，呢種方法去製疫苗用咗好多好耐時間。咁南面嘅疫苗咧，就係佢喺嗰啲藥廠嘅廠房裏面咧，佢要培植一啲即係叫活嘅病毒啦，生勾嘅病毒。咁所以咧，就佢喺嗰度個生物保安設施啊，同埋各方面咧，一定做得好嚴。咁因為咧，就佢要防止佢有任何泄漏啊嘛。咁所以咧，佢嗰個質素咧，就喺廠房嗰度咧，我相信內地監管部門咧，佢睇得好緊。咁所以生產各方面咧，就我覺得如果係內地國家藥監局係批准嘅話咧，安全上邊咧就我哋可以放心嘅。咁反而咧就臨床數據嗰度咧就佢都有解釋過啦，就國務院個新聞辦公室佢都有解釋過。咁佢做三期臨床研究嗰三個地方就出嚟嗰啲確診嘅數字咧就唔係話咁多，就未必去到一個數目咧可以比較準確咧推算到嗰個疫苗嘅成效。 嗯， 因為佢你視乎嗰度嗰個疫情係有幾嚴重噶嘛，因為佢計個疫苗成效推算咧就係睇下有接種同冇接種確診咗嗰個比例咧嚟到推算嘅。咁呢個我哋要等啊，呢個冇得急嘅。咁但係咧就準備，我覺得就要開始去到做啦。咁同埋就如果佢譬如科興已經有一啲數據嘅，就你開始而家去問佢攞啦。咁特別就除咗三期臨床數據咧，有一啲免疫指標嘅數據咧，其實就喺公開咗嘅資料裏面咧，其實仲未睇到嘅。咁特別我自己會比較關注兩方面嘅 免疫數據啦，咁呢啲都係喺實驗室裏面做嘅。咁第一咧就係、是、接種咗嗰啲嘅疫苗嘅人士，咁佢喺嗰個T 淋巴細胞裏面個免疫反應咧，而家呢啲滅活疫苗咧就科興嗰個咧暫時係冇一啲公開嘅資料啦。咁、其次咧就佢嗰、那個中和抗體啦，咁其實暫時香港買嗰三隻疫苗咧就做法都相同噶啦，咁佢就是用緊舊年12月1月嗰啲嘅病毒株嚟到製作疫苗啦，咁、那、嗰個中和抗體咧，亦都係攞翻一年前嗰啲嘅病毒咧嚟到做嘅。咁但係過去呢一年咧，其實就全世界呢啲病毒咧都不斷有一啲輕微嘅變異啦。咁佢暫時嚟講咧，就科興嗰個疫苗，就另外美國同牛津大學嗰兩個疫苗都係噶啦。就對於其他近期呢幾個月咧，世界各地嘅流行緊嘅病毒株嗰個中和抗體嘅情況係點咧？其實公開嘅數據咧一啲都冇嘅。咁即係我覺得政府可以就住呢啲咧，就去嘗試去問藥廠索取啦。咁呢啲亦都唔係話有咩機密嘅資料嘅。咁呢啲嘅數據，我相信全世界都係想知道 的。咁如果睇落啦，若果真係快嘅話，科興嗰只不嬲好似話最早到噶啦。咁嗰個會唔會因為嗰啲第三期數據未到，所以都會爭啲啊？即係時間可能都要褪啲啊？你睇。 嗱，佢有一啲資料，佢都係講咗嘅。咁內地就主要國藥同埋科興咧，就都生產咗好多呢啲滅活疫苗啦。咁應該就係兩邊加埋咧，咁內地佢都講咗，就超過100万人接種。咁內地就七月其實都已經有一個緊急使用嘅情況下邊咧，啲特定人員就開始幫佢哋接種嘅。咁呢超過100万人接種咧，暫時就觀察唔到有咩嚴重嘅異常反應啊，或者係一啲大嘅問題咯。咁所以你睇呢條數咧，就接種嗰啲年青啊、年輕嗰啲人咧，就個安全系數咧都係應該幾高嘅。咁你話嗰、那個成效啊、免疫嗰度咧，就要等呢啲數據咧，我哋先可以準確做到評估咯。 好，另外都想問多何柏良醫生一樣嘢，就有關香港嗰啲檢疫嘅通知啊。因為之前就話希望都盡量48小時就得唔得啊？即係陽性陰性都話聲俾你知，特別陰性嗰啲咧有翻個通知啦，就唔係話收唔到短信就當冇事咁啦。咁但係後屘就話個系統問題啦。咁而家就話相信喺11月底之後有大概800个人陰性都收唔到通知啊。你係點睇呢啲情況咧？點樣改善啊？我哋應該？ 48小時一定唔得噶啦，應該係24小時噶啦。嗱，咁呢啲有檢測嘅結果之後咧，其實就你點都要俾嗰、那個接受檢測嘅人士，就醫生啊，其他有需要知道嘅人員咧，就獲悉噶。咁譬如你睇翻喺澳門咧，咁佢哋就有健康碼啦。咁大家記得咧，就曾幾何時咧，香港都接近咧就有連續一段長時間清零，咁嗰陣時咧就香港都有個港版嘅健康碼嘅。嗱，咁港版個健康碼咧，照我嘅了解咧，就嗰、那個手機程式啊、雲端各樣嘅安排咧，都已經係完成咗噶啦。咁譬如以喺澳門為例咧，佢呢個係做得好嘅。咁澳門嗰啲檢測咧，咁佢做完之後咁啊，咁佢係經嗰、那個健康碼咧，就俾嗰啲檢測人士咧就知識嗰個檢測結果嘅，咁呢個佢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經雲端技術啊嘛，咁所以咧就佢嗰、那個叫檢測人士係咪有閱讀過呢個檢測結果咧，佢係可以知道。咁所以如果你話譬如就香港呢、這個港版健康碼咧，就已經係準備就緒啦。呢、這個就我了解其實都係嘅。咁你而家有呢、這個科技上邊嘅樽頸。咁你將原本準備就緒嗰個港版健康碼呢一部分，嗰、那個檢測結果咧，你譬如喺實驗室裏面咧，就俾佢上傳，咁然之後經嗰度咧，就你呢啲檢測嘅人就安裝嗰個手機軟件，咁佢就可以有結果咧，即刻就知道咯。咁呢個就會快好多啦。咁亦都佢只需要將嗰部分嘅手機程式啊，嗰部分嘅加密咗嘅雲端技術咧，而家開放，你應該即刻就可以用。 OK， 好，咁多谢何柏良医生先倾到呢度啊。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电话87231，听下听众先。有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马先生系早晨，请讲，马先生。 支持啊， 你好，你好。 我哋系弱小嘅中港行业运输行业。 OK， 系啦，咁啊，我想即系睇下政府对我哋呢班司机 師傅有咩幫助，可唔可以疫即係呢疫苗咧打我哋啲中港司機先？ 嗯， 即係我哋而家過境咧，就好似好乞人憎咁。啊，大陸政府咧就真係管到我哋好嚴，個個司機好似反咁，即係變咗我哋揾食好艱難啊！好多司機根本都唔願意做，排3-4个钟头，日日要去咁樣俾你撩鼻哥篤喉嚨。咁都唔紧要啊，但係你即係通道放松啲，放开啲，放多啲人测检测啊嘛。 嗯， 我哋啲司机连而家连关口门口都唔出得去。 嗯， 啊，而家啲司机做到根本冇有家归不得啊。仲有一个问题，香港司机如果屋企住嗰填嗰地址嗰一区喎，唔係话嗰一层楼喎，好似牛头角区咁， 咁都唔俾啊！ 喺牛头角上村嗰啲，你都中噶啦。 O K， 咁都唔可以过啊？ 冇得过噶。 O K， 即刻要你打翻回头。 嗯， 系司机有时咧就唔知咩事嘅，佢直头同你唔同你讲咁多。 嗯， 你架车退港，退翻香港，但其实佢系住一个区啫，唔系住喺嗰栋楼，咁都中招嘅。 咁、okay. 都俾佢改翻轉頭。 OK， 好，所以馬生講到好嚴啊，咁希望若果有機會有疫苗打嘅，優先俾嗰啲運輸業界、中港貨車嗰啲打先啊。多謝馬生嘅意見啦，聽埋何太添，何太你好。 系啊，早晨啊， 早晨何太， 我有三点要讲嘅、 啊， 就系、是、呢、這个打疫苗，我系赞成嘅、 嗯。 但系咧，即系而家疫苗好新嘛，咁世界各地都打紧噶啦。咁样即系香港人系都系好稳阵嘅。咁咧，政府寻日讲话有一个赔偿基金，我系欢迎啦。咁、 嗯、 但系希望呢个赔偿基金咧，就政府搞好啲，就攞翻啲分数。而、 嗯、 家真系民怨。轉聲再道啦，已經即係搞得唔好個抗疫，咁嗰個賠償基金係俾個信心，即係支持去打針。如果有事嗰陣時候，咪即係嗰個賠償基金幫咗嗰、那個、 okay. 人同埋個家庭㗎嘛，呢個好重要，好重要。 另外兩點咧。 唔係，仲有係話咧，佢我唔知道呢個賠償基金佢有冇參考，揾啲專業人士啊，特別係嗰啲各大嘅保險公司嘅賠償部啊嘛，佢哋即係你要設計得好先得噶嘛。如果個賠償基金係粗疏嘅，冇用噶嘛，又係。 OK， 最快講埋其他睇法啦。 係啦，第二點咧就係阿陳肇始局長咧，頭先我都聽佢講嘢啦。咁樣咧問題咧就係話人哋問你呢、這個打疫苗會唔會攞高啲分？佢講大輪都無謂嘢嚟嘅，唔可以將個責任推俾話執行上邊有困難啊！呢樣嘢好新啊！唔夠人手啊！喂，你係領袖嚟噶嘛？當然包括林鄭都係啦、 嗯， 你要預計到噶嘛？你唔可以將個責任推俾下屬噶嘛？呢、這個就係唔要得啦。 係唔好意思啊，上日蘇雲何太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好，聽完新聞先，翻嚟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朝早六点起，出入沙田月明村明恩楼嘅居民，必须出示今个月17号至到21号期间曾经参与政府安排病毒检测嘅结果证明。警员清晨抵达明恩楼，拉起封锁线，亦都有身穿保护衣嘅工作人员为出入嘅住客验查检测证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朝早到达月明村明恩楼视察。他说朝早六点开始已经有400多名居民提供了检测结果证明之后获放行，只是有极少数人未能够提供资料。他强调有关行动是希望杜绝漏网个案，政府有决心在社区清零。他又說如果有人仍然未做檢測，當局已經安排在附近球場設立檢測站，稍後安排人員逐家逐戶登記，如果有需要可以帶居民到場檢測。政府亦都設立二線2158-5388，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協助。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預訂三款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數量達到全港人口兩倍，首批由內地科興生產的疫苗最快下個月到港，暫時仍然在查詢相關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估計一兩日會有公布。他說當局會因應疫苗的冷藏、儲存和物流需求，研究為市民接種的安排。其中一款較具挑戰性，由復星和BioNTech合作研發的疫苗，預計會在社區設立疫苗注射中心處理。至於其他儲存方面，挑戰性較低的疫苗將會考慮給私家醫生參與接種。被問到有意見批評政府抗疫工作不力，陳肇始強調明白有意見認為政府在執行細節上有改善空間，當局會繼續全力以赴，以個案清零為目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6宗本土病例，患者全部在遼寧確診，其餘11宗輸入病例分別來自上海、四川、遼寧、河南和廣東。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沒有新增疑似病例。南韓過去一日新增98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事隔一日之後，宗數再度回落至三位數，全國累計有53533宗病例。另外，南韓政府和美國輝瑞藥廠和強生旗下的陽心公司簽署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採購合同，分別進口1000万劑和600万劑疫苗，預料最快會在出年第二季交付。總理丁世軍說，英美等國已經啟動疫苗接種工作，政府將會密切關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爭取令到民眾早日放心接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1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1.2，跌17.4；腾讯控股563.5，跌7蚊；美团280蚊，跌6.8。京东健康181.9，跌13.1；中国平安92.4，升1.1；小米集团31.75，跌1.5；海尔智家系报25.1，跌2.5；比亚迪股份193.5，跌4.9；京东集团323.2，跌9.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9，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5，人民幣6.537，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221，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日經平均指數報26633點，升108點。港金现价报173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1美元，卖出187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接近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和斜村。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沙田的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他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2020年12月24日。林郑月娥指接种疫苗有得拣，将设保障基金。 本港新增53宗确诊，20宗源头不明。 去年贫穷人口约149万人，贫穷率升至21.4%。 英国发现2宗与南非有关变种新冠病毒。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電話繼續18721。頭先講咗多關疫苗嗰個情況啦，政府就講多咗啲一啲進展啦。咁就市民係有得揀嘅，因為喺唔同嘅場地打啦，咁其實都會講明係打邊一隻噶啦。咁揀唔同嘅場地就等於可以揀咗邊一個疫苗啦。咁所以喺呢個程度上，喺呢個方向去睇咧，應該係屬於有得揀嘅。咁都講到啦，之前就訂落咗2隻疫苗啦，第3隻當初話仲傾緊啦。咁尋日都講到咧，就係阿斯利康與英國牛津大學合作嗰只咧，就都達成埋協議啦。咁而家就係、是。有咁嘅進展，呢方面可以點樣解讀咧？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由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一齊傾下噶。早晨，崔俊明。 係，早晨，葉生。 係啊，而家就似乎有個大嘅模，但係框架出咗嚟啦。咁嚟緊就睇下啲疫苗發展成點啊，繼續做啦。你初步睇覺得個安排點樣咧？ 嗱，今次睇到政府好快啊，同埋咧佢回應翻社會嗰個擔心啦，因為打疫苗始終都有。那個不良反應啊，雖然是細啊或者罕見，但係起碼即係其實做咗一個，如果成立咗一個保障基金咧，咁就會變咗吸引多啲市民去打啦。咁另外佢做咗有啲譬如話選擇啊，之前咧就其實佢都冇講實係有冇得選擇嘅。咁但係而家可以揀時間地點，即係換句話嚟講，即係有得揀啦。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好嘅，市民第一安心啲啦。第二個有得選擇，咁永遠都係好嘅，咁我哋都歡迎嘅，係。 選擇嗰度你會點睇咧？市民會唔會側埋一邊啊？咁嗰啲咧？ 嗱，呢個就好睇嗰個政府點樣教育市民啦。因為其實喺學會嚟講咧，我哋之前個記者招待會都有講咧，其實3種疫苗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包括咗儲存又好，或者嗰啲數據。所謂數據唔係唔好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啲數據睇過。個安全性啊、有效性啊，其實都係可以相比嘅。咁當然啦，科興嗰只就遲啲會有多啲數據。咁所以其實呢啲疫苗嘅，即係新冠肺炎疫苗咧，啲數據咧，其實一定係過咗有效率50% 呢個最低嘅門檻嘅。咁安全性咧，其實每一隻都要睇長線長遠嘅。啊，即係而家個臨床研究證明到就係大部分人都接種咗之後都係好輕微嗰啲免疫反應啊，嗰啲都係常見嘅啦。咁長遠咧，一定要睇翻起碼2年或者多啲人打嘅時候，先知道有冇啲罕有嘅不良反應。 咁你哋會唔會有推薦嘅？第日即係分析完之後，我哋覺得啊，邊啲人就譬如邊一類人，可能長者啱邊類啊，後生仔啱邊類啊，咁嗰啲會唔會教育大家都？ 教育一定要有噶啦。其實我哋相信咧，啲資訊咧，尤其是啲臨床試驗嘅資訊咧，其實應該係政府有責任將佢變為簡單化，等啲市民都明白，就唔好就話啊，你哋唔明嗰啲臨床試驗，或者呢啲淨係得科學家先識嘅。咁其實將佢變化為一啲簡單嘅語言，等市民都明白。 咁第二樣嘢咧，我哋就唔會推薦嘅，但我哋就會講下邊啲係最方便喺私家診所打啊，因為佢已經喺個針筒裏面，你好似打流感針啊，科興就係呢樣嘢啦。就擺曬針筒就好方便啲市民打。邊啲咧就係、是、話要適合大型嘅接種啊，咁呢啲我哋會講下咯。但係打邊種流感疫苗咧，就其實係個人嘅決定咯嚇。咁即係講翻俾你聽，邊啲技術係最成熟啊，邊啲係最新啊，咁等自己市民決定咯嚇。 嗯，咁嗱，而家佢就好似冇定一個叫做接種嘅目標嘅，即係數目上面啊。你又點睇咧？呢、這個使唔使即係一個社會上面要有幾多人打咗先至即係大家嘅保障都喺度咧？ 嗱，當然之前都有啲學者講話群體免疫啊，起碼去到七成啊。咁其實個目標咧定咗就其實我覺得冇乜影響，因為其實個市民你知香港人係好醒目嘅，即係你定咗話我一日，譬如舉例啊，譬如我一日要起碼要打幾十萬人咁樣，咁但係始終影響唔到個市民，市民唔會睇到個目標啊，今日咁少，不如我聽日去幫下手。其實最緊要個資訊啦，其實其實我哋都係市民。 嗯、 即係如果有個資訊安全性、有效性，同埋最緊要其他國家其實就俾我哋打緊嘅，即係有冇其他國家嘅個案啊？咁其實呢啲嘢俾多啲，日日去更新。如果有啲發覺有啲資訊係即係誤導啊，就即刻政府主動喺網頁講到，譬如舉例，香港人係咪白老鼠啊？咁可能第二日已經講啦，其實香港人唔係白老鼠嘅，因為歐美都打緊啦。 嗯， 嗱呢啲要快咯，同埋資訊一定要係。由政府出啦，或者有啲有人帮佢啦，譬如我哋学会都好想帮政府做呢样嘢。 嗯，因为好多时候，譬如我哋同外边啲口岸系咪通得翻关啊，都睇整体嗰个数字啊。你觉得香港要打到几多少成先至有效咧？大概有冇啲推算可以？ 嗱，根据以往嘅研究咧，就如果群体免疫系讲紧七成啊，起码七成啦。咁但系最紧要啲高危群组啊，高危群组如果打咗咧，因为佢感染咗之后咧会。死亡的風險都比較高啲，所以高危群組一定要打先嘅嚇。咁另外，頭先你提到口岸啦，咁其實有啲誘因可以吸引啲市民早啲打嘅，就係、是、譬如話打咗之後喺個健康碼嗰度顯示到佢打咗，咁變咗佢舉例啊，佢去澳門或者去國內都可以一個容易啲咯，分析啊睇到佢哋啊，原來你接種咗，咁就可能真係可以出到去國。香港以外的地方啦， 剛才提過咧，群體免疫呢個概念有時就提所謂七成啦，個七成係指係有接種啊，定七成有抗體啊？ 七成是有接種的係啊，咁就當然啦，這個問得好好嘅，即係究竟接種之後個抗體個量夠唔夠啊，同埋可以維持幾耐啊？咁呢個都係睇翻即係多啲時間先至揾到呢啲數據嘅啦，係啦。 嗯，另外都想問下，即係操作上，若果即係大家有得揀唔同嘅地點打啦，變相等於即係有得揀邊只疫苗啦。 係啊。 而家就三隻都話訂750万劑，咁就每人要打兩劑嘅，咁加埋2000几万啦。理論上實有多喎，係咪啊？佢咪擺唔得耐嘅。咁萬一又出現個情況，如果大家揀嘅選擇側曬去一邊，咁會唔會變相到時又冇貨冇得揀咧？市民？ 会嘅，呢个我哋都观察得到。其实都系嘅，因为你预多一定预多咗啦，因为始终惊真系冇货，同埋要考虑埋咧佢个供应稳唔稳定嘅。咁所以你通常系预多啦。第二咧就有嘅，有个储存期嘅。譬如话我以复星啊、百安踢为例啦，你-70度咧都系摆6个月到嘅啫吓。咁所以就即系睇啦，譬如佢第一批嚟系科兴先，第二批嚟就复星百安踢。咁你就真係要安排得好到位囉，如果唔係真係嘥咗啲疫苗，即係6个月嘛，咁即係嚟到香港，咁當然計埋之前嗰啲啦，咁即係話你要總共6个月之內要打曬呢啲針囉。 咁即係嘥嘅機會都一定喺度囉，其實按道理都等唔到下次囉，真係即 係係啦，咁不過始終都係個市民個健康為緊要啦，咁冇可避免㗎啦，譬如而家流感疫苗我哋都即係有陣時都要嘥啲嘅，即係預多咗俾啲高危人士，咁佢唔打或者根本或者個疫情係冇咁嚴重，咁啲人開始冇咗嗰種渴望去打接種噶啦。 另一個尋日公佈頭先都提及到啦，就有關嗰個保障基金嗰樣嘢，政府會有呢個基金啦。咁啲細節就未出嘅，咁但係大方向就提咗啦。有咗呢樣嘢，市民係咪理論上會安心啲，所以接種率都應該會高啲嘅咧？你點分析呢？ 係㗎，因為始終有啲國家真係成立嗰啲基金，咁但係嗰個定義要做好啲啦。因為點解咧？即係過敏反應雖然係好罕見，但係過敏反應其實係當然同疫苗有關啦。 但係點樣賠償啊？係咪一定要死亡啊？或者嚴重永久傷殘啊？定一話唔係，你總之有過敏反應影響我嘅生活，我就或者要冇得翻工嚇，我就賠償啦。咁呢啲細節要傾咯嚇。咁同埋過敏反應其實有一個好得意嘅，其實大部分疫苗咧都經過經過科研之後咧，多啲人打嘅時咧，嗰啲過敏反應就會出現啊。雖然少。所有疫苗都是有機會有過敏反應的。 至於怎樣定賠的準則，是沒有國際慣例的這些？ 一般來說看回國家的，因為其實當然死亡啊或者永久傷殘這些一定是有得賠。至於那個即沒那麼嚴重的那些，或者說令到他入院整個月都沒得上班，這些有什麼賠呢？就各與各都不同的。當然看回自己那個政府有多少錢啊，或者那個個委員會裏面點樣定義啦嚇，不過話雖如此，但係出現過敏反應真係個機會係比較少嘅。 OK 好，咁多謝先阿崔俊明同你傾到先，多謝你啊，崔俊明咧就係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啊。嗱，有關呢個嘅保障基金咧，尋日特首嘅講法係點咧？就話其實咧市民都可以向呢個藥廠咧申索追究嘅，咁但係可能會有啲困難，咁所以咧香港政府參考外國經驗咧，就設立呢個保障基金。如果市民接種之後出現罕見或者未能預見嘅嚴重不良反應，影響日常生活或者工作，經過專家評定係由疫苗引起咧，基金咧就會提供咧個經濟支援啦。咁呢個咧就係尋日嗰個講法。咁不過政府啦都係話要制定緊機制嘅，申請資格啊、金額、規模嗰啲都未定，咁遲啲就會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就要向財務委員會嗰度咧申請撥款嘅。呢個時候我哋聽住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李敖曾经讲过，鲁迅一生都没有写过任何一部长篇的作品，所以不是真正的文学家。这番禁野火的言论自然引起强烈的回响，有不少人都为鲁迅抱打不平。但是更令我不敢苟同的是，只是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不见得比较低，例如之前介绍过的姜枫南，亦例如跟住下来要讲的艾加海女。 艾加海女是以色列作家，作品最短只有150字，最长都不过20000多字，但就以异于常人的奇思妙想、变化多端的结构，再以黑色幽默和后劲十足的余韵，写出一个又一个让全世界读者上瘾的故事。 例如在书本《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里面，被奉为以色列国民故事的打破小猪，以一个孩童的纯真口吻去到讲故事， 当中讲述小朋友想买一个新玩具，但是父亲认为他不懂得金钱的价值，因此就买了个猪仔钱鈔，等他储满了钱就可以买玩具。个细路仔每日都将一个硬币放入猪仔钱鈔入面，渐渐同猪仔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点知有一日父亲拎着锤仔话要打烂这只猪仔。 在这里我当然不会告诉你故事怎样发展，咁样而家你就明白到海女嘅短篇故事有几咁引人入胜啦。海女之所以咁擅长写短篇，系因为细个嘅时候罹患咗气喘，所以就培养咗一个习惯。佢将想讲嘅说话缩短，而且净系讲重点。呢个原因唔系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短篇咩？ 讨论文学价值唔应该只有一个标准，就好似故事形状的思想入面，海女话：从前住喺月球上嘅人，想让思想长什么形状都可以，例如将我爱你做成咖啡杯，将悲伤做成绣花台布。但是后来他们对思想应有的样子渐渐达成了共识，母爱就是窗帘，父爱应该似烟灰缸。 只有一个年轻人，他坚持每一个人都要有独一无二的思想形状，后来的人集体这样想了一个叫寂寞的思想，是一个3×3的单人牢房，他们将年轻人困在里面。无论你喜不喜欢海女的故事，但是这样的结局相信都不会是任何人所乐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作者艾加海女，由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9:51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就讲下咧有关私隐专员公署最近的一个 調查結果。講翻件事咧，其實都係舊年啊，差唔多呢個時間啦，差唔多一年前10月26日啊。立場記者、立場新聞的記者陳朗星咧，就喺大埔超級城咧採訪嘅時候咧，就被截查。咁有個警員咧，就向住直播鏡頭咧，就展示咗咧佢嗰個身份證啊，陳朗星嘅身份證咧，大概40秒。咁呢件事咧，就私隱專員咧就有調查，尋日就有個報告出，之前咧有個報告出咗啦，就話警方嘅行為咧。同埋執行職務同埋核實記者身份目的咧係不一致嘅，咁亦都唔係直接有關。專員就認為咧冇記者同意之下，這個警員嘅行為咧就違反咗私隱條例嘅保障資料原則。警方咧就話接納報告，並且話咧已經訓斥咗涉事嘅警員啦。呢件事可能大家仲好記得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咁而家有個結果出咗嚟啦。當事人點睇咧？請嚟翻咧有立場新聞記者陳朗星一齊傾下。早晨，陳朗星。 早晨，李冠林， 系啦，终于出咗呢个调查结果出嚟，你点睇啊？ 当然系即系欢迎个报告啦，即系始终都啱啱好一年时间，因为系啱啱上年12月26日嘅事，咁而家啱啱一年，终于有一个结果啦，咁都系一个几好嘅结果啦，咁不过当然对于警方嗰个回应系比较失望啲啦，因为佢即係都係講話咧，即係警員做咧有不足之處。即係我要強調，警員唔會唔知道唔應該將人將身份證擺喺個直播鏡頭度，因為佢哋俾人起底嘅時候，佢哋就會去有調查，有甚至拉人啊。咁警員點會唔知道唔應該將一啲個人資料係肆意嘅公開咧？咁樣咁即係佢哋俾人起底嘅時候，擺喺一啲社交媒體嘅群組嘅時候，都有一啲即係執法嘅行動可能可以跟進到啊。咁點解佢哋喺自己執行職務嘅時候，可以將人哋將身份證擺喺個公開嘅鏡頭嗰度去影咧？咁樣咁即係我覺得警方最好即係講清楚究竟即係。即呢個唔係，呢個係知法犯法啦，唔係俾不足之處啦，同埋即嗰個懲處應該係點咧？咁應該即係講清楚。即如果唔係嘅話，即會俾人一種嘅感覺啊，即會係係咪警警相畏咧嚇？定係警察自己做嘢嘅時候做得唔好啊？咁就叫不足之處啊！市民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就。封艇拉人咁樣。 警方呢件事都有個回應嘅，咁我哋其實都有邀請佢接受訪問做回應，不過就未能安排啦。就係你睇翻嗰個新聞公佈，咁佢裏面都提到啦，就係、是、警方認同涉事人員咧事件當中展示相關記者身份證嘅行為咧有不足之處嘅，並且對已經向有關人員咧作出咗訓斥，亦都會參考調查報告嘅內容就事件進行紀律復檢嘅，即係警方就做咗訓斥呢部分，同埋都會睇下係咪做呢個紀律復檢嘅。呢度夠唔夠你覺得？ 咪一個覆檢係一個程序嘅名稱，亦即係佢會有一個紀律嘅行動嘅唔係叫調查啦，即係因為個情況因為咁嘅，佢哋收到個報告之後咧，因為有私隱專員公署嘅調查咧，警察嘅投訴課自己就唔會調查噶啦，咁佢就揸住呢份報告去做一個紀律嘅決定啦。咁而根據警察條例，咁有8個可能嘅。即係又係由訓斥啦，嚴重訓斥啦，一路去到扣一個月糧啦，或者唔俾升職啦，最嚴重係隔扯，或者係即係叫佢提早退休啦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最後尾個結果都應該要公佈翻俾人聽，究竟你投訴警察課調查完做完曬呢啲嘢之後啦。即係復檢完啦，咁嗰個警員得到啲咩嘅結果咧嚇？會唔會你訓斥完之後，你第二次都係訓斥嘅啫咁樣？ 咁你自己咧，除咗私隱專員今次有呢個調查之外，有冇循其他嘅途徑去到睇翻呢件事嘅？有冇譬如投訴警察課等等嗰啲有冇做嘅你自己？ 其實本身係投訴警察課同埋私隱專員公署一齊做嘅，咁後屘就獲告知根據咗監警會條例咧，就因為如果有一個法定嘅機構去做個調查咧，投訴警察課就唔會做調查噶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唯有等私隱專員公署呢個報告啦。咁等咗好耐，咁終於有啦。咁跟住而家就係、是，所以就係剩翻就係、是、嗰個責任係翻返警方度，佢揸住份報告有啲咩嘅即係紀律嘅行動對嗰位警員啦、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層面上面就係咁多噶啦。 但按道理，當事人佢唔係應該都要話翻俾你聽，投訴警察課到底係做成點嘅？ 我唔知點解佢冇啊，冇頭先係放冇走咗元朗啦，即係可能之前咧仲有喺會 send 會寄啲信嚟嘅，佢哋通常即係話兩個月啊兩個月，但係因為呢個本身係咗私隱專員公署啦，所以佢都冇 send 過嚟㗎啦已經。 嗯， 但係佢哋當然有我電話啦，我又唔知佢點解冇即係再聯絡我啦咁樣。 嗯，但完咗之後，理論上頭先按程序你都要翻翻投訴警察課啊嘛，你頭先講到係咪啊？即係無論第日佢做成點都應該話翻俾你知啊，我意思。 系啊系啊，应该有乜嘢结果都应该话翻俾我听，即系嗰个警员佢哋会对佢采取咩行动，应该话翻俾我听啊。 嗯嗯，我另外都想问埋啦，就呢件事都成年前啦，咁其实之后我知你都一路仲有做其他采访工作啦。你见到其实警方喺呢个私隐方面嘅意识有冇因为当时嗰件事叫做闹大咗之后都有所变化咧？有冇见到？有冇好咗咧？ 对我唔系我觉得有两个观察就好奇怪。第一个观察就系、是我嗰次件事發生咗之後咧，佢哋反而我就成為咗警方喺現場，即係同我哋唔合作嘅一個嘅方法。即係佢反而咧就我哋一做緊直播咧，佢就話啊，我哋而家會做啲截查啊，咁咧就會影啲資料㗎，唔好直播有啲資料上去喎。咁啊，跟住叫大家行遠啲啊，鏡頭唔好影住啊，甚至叫你熄機啊咁樣咯。即係原本係一個即係我哋作為新聞工作者受屈嘅過程。反而成為咗警方再即係叫我哋行開啲嘅一個理由，咁呢個真係好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嘅，即係講真。第二個觀察就係可能都會見到其他網媒啊，即係譬如優品嘅記者都試過，都係繼續俾警方某程度嘅公開資料啦。即係譬如其實即係最誇張就係我嗰單就係佢將個身份擺咗喺直播啫。其實經常發生嘅就係揸住張身份證之後大聲嗌你講你嗰、那個。資料出嚟，啊乜乜乜，身份證號碼幾多幾多號咁樣，好大聲咁樣講，咁你當時做緊直播咧，咁就會聽到啊，就會即係收埋音落去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其實過往咧，其實大聲讀你嘅資料出嚟咧，唔係一個新鮮事嚟嘅，只不過去到我嗰個嘅個案裏邊咧，嗰個警員真係即係嗰個行為即係怪張到去咗個地步，就擺埋出嚟。個直播鏡頭咁誇張啫，咁所以你話有冇好到咧？咁其實都即係嗰個問題啦，都係睇警方每個警員佢自己喺執行職務嘅時候嗰個情況，同埋必須要講咧，就係你見到嗰份報告，如果大家有詳細睇咧，警方第一下去回應嘅時候咧，即係回應私隱專員公署嘅時候咧，佢哋係用翻曬前線警員嗰個説法，而嗰個説法係毫無邏輯同埋根據嘅，即係原本就話你唔合作，咁啊跟住咧就後屘又啊，其實佢願意俾個身份證我哋嘅喎，又或者原本話你啊，其實佢嘅身份證咧，佢個機咧就冇熄過嘅，所以咧嗰個主動權都喺嗰個記者度，就唔關我事咁樣，即係。呢啲説法係真係完全係即係好離譜啊！咁不過佢最尾而家接受咗個報告啦，咁都都算啦咁。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陳朗星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 多謝曬， 拜拜。陳朗星咧就立場新聞嘅記者啦，就講翻佢點睇今次私隱專員嘅。一個調查結果啊，咁咧就係、是就覺得咧呢、這個警員嗰、那個展示嗰個係違反咗私隱嘅條例嘅，咁警方就話咧都接納呢個報告，就會跟進報告提出嘅建議，亦都認同咧呢、這個警員嘅行為有不足，就話已經憤斥咗噶啦，亦都話會參考報告咧係做一個紀律復檢嘅。好啦，今日平安夜早上嘅千禧年代咧，暫時嚟到呢一度啦，今日傾到呢度先，咁聽日8:00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啊。